第三節翻嚟，為咗 view 數啦，咁我哋咧一月份所有嘅節目咧，巴打台咧就改向15分鐘。咁由我開始啦，點解改向15分鐘咧？就即係多啲 view 啦，多兩個廣告啦，要增加收入啦，因為始終都係唔收費。咁希望多啲忍耐啦，咁睇埋三節啦。講緊台灣啦。剛才我所講 Costco 嗰間啫，佢哋點樣做生意嘅呢？係最主要呢就係收會費，年費一年1400蚊。咁呢就跟佢哋過往嗰一年啦，即係2016年啦，佢哋賺嘅錢就全靠就收呢個會費嘅收入，所有嘅嘢成本價賣俾你，所以好平。而主要大包裝，頭先我上一節講嗰個厚奶茶啦，講牛肉嘅部分啦，講魚生啦，講一啲做好曬嘅餸啦，佢咪好大件嘅，各類嘅芝士啊、蔬菜啊，尤其美國用品啦，連哈里電單車都有，甚至三星有特別做一個 model 型號俾佢哋。等佢哋喺嗰度特价发售，佢哋卖嗰啲嘢出边冇，好似台足啦，有个品牌台湾叫台足啦，出边卖嘅嘢同佢里边卖嘅嘢系唔同啊，佢哋嗰啲咧系比较高质，要求好高啊，一定系平好食靓用得过，譬如好似一件美国牌子嘅我咁肥啦嘅 T 嘅褛啦，为港币200蚊到。是牌子嘢200蚊都唔係次货，係特登去货佢哋嚟做。咁呢每一个帮衬都要揸架车去嗰度啦买。咁买嗰啲係咩人呢？讲返有啲家庭啦，一买买一个月礼拜送，好似我仔呢买一个月送添。喺嗰个生活係好多人嘅，好多人去。咁第二呢就係嗰、那个边个嗰、那个叫咩，就是那小生意，点为之小生意呢？就是你哋本身啊，多谢你啦，IKC 听阿邓生加油大肥，多谢。咁咧，因为咧佢啲小铺头啊，佢面包啊，一个面包20几个一包，啲牛角包，普通屋企人唔会买，但系佢哋咧就好多餐厅就费事订货，直头喺度买翻去就开得啦。甚至个汤牛肉面汤底甜品蛋糕全线有嘅，平到你想象唔到。譬如好似我想开一个门口做咖啡豆，做咖啡生意，一共有27款嘅咖啡豆俾你翻去磨嚟做，咁亦都有各地产嘅沙律啊、沙律油啊、酱汁啊，譬如咖喱啊，乜嘢都好啦，有现成嘅，现成得嚟唔系我哋普通超级市场买，连家用装系商业用嘅，好大支。咁甚至嗰啲叫洗衣液咧，红色一桶，我谂3公升到一或者一卡仑或者5公升咯，唔知有几大。我见到有一个人咧，一买20桶啊！翻去，咁我估佢屋企一定係做呢个洗衣店，狗粮好大包，罐头好大罐，全部好平，附近啲所有嘅2、3线城市，因为台中00444唔同，台中一个墟市嚟嘅，同高雄台北有啲唔同，同台南都唔同，台中一个城市，一至星期四人少啲嘅。星期五六日好难 book 到酒店嘅，因为点解呢？譬如鹿港啊、清境啊，好多台中个别嘅发展嘅二线嘅市镇咧，就会喺星期五晚六日落嚟呢度消费，因为咧台中系一个中心点，所以咧嚟亲呢笪地方嗰啲人就消费买嘢翻屋企。咁好似一个墟市咁，咁呢所以 Costco 呢啲做得好大。好似京都念慈庵啦，我哋香港未一世庵嘅。佢嗰啲系我哋香港嘅糖，嗰、那个罐系一样嘅，但系大概4倍到啦。价钱平好多，因为为 廿几蚊港纸，四倍大。你睇到系完全系两件事，甚至嗰啲蛋糕啊、甜品啊，系全线有嘅。吓、啊，食嘅、用嘅、酱汁，甚至好似嗰啲叫做我哋叫金宝忌廉汤啦。咁金宝你忌廉汤，我哋一罐细嘅啫，开一半水就我嚟滚嚟食啦。咁佢嗰啲唔系，佢嗰啲系一公升。乜嘢人会买一公升？其实就系货一啲小店铺啊，所以香港人好多做生意嘅，其实嗰度见到去特登卖买菜买剩，有乜嘢买乜嘢，咁今晚就开始做，即系有啲做生意咁样，即系我谂住嚟开间咖啡店做甜品，不如嚟呢度买咖啡豆喺呢度买，买咗翻嚟就悭人手悭功夫，即刻就喺店铺嗰日就做生意，你想象唔到啊！甚至好多嘅市场啊、香料啊，都喺呢度，系好大间。如果一个一间咁嘅货仓之个市场咧，打个圈咧，大概都玩到三四粒钟喺里边，就睇可以大到咁，有电器啊，一路去咯。全部牌子嘢啦，咁而年青人嘅消费就集中咗喺便利店，上网订嘢，收嗰个叫做快件，因为咧你冇人喺屋企咧，你可以寄去你当地嘅瑜伽，然后咧由瑜伽帮你代俾一钱，然后你落去找翻数俾瑜伽都得嘅，买卡食嘢，因为咧去过台湾都知啦。台湾呢啲铺头，譬如买面线就面线，譬如夜店全部直立式买住揸住食嘅，好多人都系咁，好少有地方坐喺度大家倾下偈。但系而家呢台湾嘅便利店就做咗呢个功能啊，好过喺麦当劳，因为佢花款多，番薯又有啦，啊关东煮啦，啊鱼蛋啦，啊譬如好似汉堡包啦，啊咩都有，饭啦、面啦、生果，咁我哋做呢啲系相对多嘅。咁咧我都睇到啦，即系成个台湾嘅年青人嘅消费模式就变咗喺便利店，而家庭商业模式就喺 Costco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台中啦，吓去台中啦，佢可以见识一下嘅。因为上年咧 ，Costco 咧赚咗大概两亿几台币，就系、是、收呢个会员费，系收会员费。咁啊，瑜伽嘅文化已经系台湾嘅一个重点嘅宣传嚟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台中有条叫公义路啦，公义路咪公益路，对唔住，唉，冇记性。公益路咧，如果咧你系向呢个逢甲夜市方向咧，由勤美啦，勤美开始行啦，即系勤美成品啦，开始行一路咁直去啦，咁你就会发觉到右手边啊，全部嗰啲咧系两三层高，好大间，唔系村屋嗰种啊，系一个建筑物，两三层，四四方方，全部都系食店嚟嘅。嗰啲食店系全部台湾嘅旗舰店，佢哋嘅消，佢哋系好有情调，食火锅又好，食日本嘢好，尤其有间意大利面好出色，但系佢嘅消费等于普通嘅店铺嘅消费啫。好豪华，好靓，间间设计都唔同，间间设计外形，呢、這个建筑物嘅外形设计系都唔同。你去到好似你唔觉得你喺台湾，你系去一个好高尚嘅地方。咁咧就你逢星期五六日都爆晒噶啦，咁系旗舰店，佢卖嘅价钱同你大家乐食饭啊，系完全一样啊。是那个平嗰个，但是是好出色的。咁呢就所有嘅旗舰店赤鬼啦，即是烧烤啦，牛肉嗰间啦。好多嘅旗舰店由嗰个开始。唔好意思。 即係長期咁樣嘅做嘢嘅壓力真係真係大。可以真係去台中走一轉，去了解一下點樣人哋點樣做生意，去吸收一下。因為其實呢做大匪直播其實是大匪商圈嘅變奏嚟嘅。順便賣下廣告啦咁。咁但係呢就係、是、真係想做一啲咁嘅節目，自己眼睇到啦，我睇得微細啲嘅。我人可能即係大陸叫小肚雞腸啦，咁啊即係睇嘢睇得微細啲，睇緊好多嘅環境係唔同咗。咁啊去台中三日，咁啊除探個仔啦當然啦。咁啊多謝老溫啦，見識好多。咁啊但讲俾我听，而香港人呢唯一能够生存到呢喺台湾，好多人好简单，係香港人呢有八成移民台湾嘅。因为杰拉德帮人哋搞生意同埋做移民嘅。佢哋可以话俾你听，好多嘅移民嚟到係因为香港嘅楼价升值咗，卖咗层楼连根拔起移民台湾嘅。而去台湾佢会提供好多嘅生意俾你揀，係可以保到个本，唔好赚大钱先。唔好諗住赚钱先，係保到个本，蚀得冇咁金，等你落到脚，等你年半之后攞到台湾嗰个居留权身份证先再諗。你守得住先。佢做介绍好多嘅生意俾你呢，其实都系呢一类嘅小成本。赚又赚唔到几多，蚀又蚀唔到，但系守到嗰笔钱，唔好乱咁投放。喺你唔认识嘅嘢，学佢话头，卖香港食品嚟到台湾，十个着紧九个都死。开咖啡店你唔得，哎做茶餐厅啦咁，你死得快啲。系唯一香港人过去台湾。有三个有三样嘢系做得掂嘅。第一，烧腊，烧腊茶餐厅其实就系卖烧腊饭嘅啫，你唔好真系谂住佢系茶餐厅。第二，添好运点心店，咁有间叫林洋噶啦吓，我冇记错呢个名啊，所有嘅夜市都有嘅，但系好难食嘅点心，但系都叫做得住啦。跟住。鸡蛋仔啦，变奏嘅鸡蛋仔啦，以前我哋香港买嘅鸡蛋仔，咁去到嗰度咧就变成咗，鸡蛋仔有雪糕啊，有忌廉啊，啊果酱啊，咁唔同啦、啊。而最厉害嘅喺台湾真系发扬光大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菠萝油，系专门店嚟噶。而家喺台湾由师大开始，2005年开始做第一间，跟住加盟店，系人龙不绝，系排队嚟买，就系、是、一个冰火，即系菠萝油，佢哋叫冰火菠萝油，好厉害。咁我咁讲啦，去到睇到一个，我重新再谂下，因为我自己呢讲咗话出年年尾呢，即係2018年呢年尾呢，我就会开始移民去台湾。咁部署緊。咁其实所以久不久呢我都会过去，我睇我自己嘅嘢啦，搵啲适合做啦。因为我成日有句口头禅讲得咩，适合你做任何嘢，你嘅性格决定咗，做唔好做一啲你自己超过你自己嘅性格同能力嘅嘢。今次同我仔都傾咗好耐，咁我话我唔同其他人，唔系我有特别，我有一个赌徒，赌得好大添，所以我先有过往嘅经历。我系有五蚊咧嘅嘢，我要做一百蚊嘅，我唔怕输，我系咁嘅。只要我觉得有机会蚀嘅风险有，唔紧要，攞嘅成本唔大，试下做，所以有。猫山王月饼，所以有网台，所以有四小宝，所以而家摆展览，所以倾紧代理做一啲代理做，亦都倾紧网页嘅生意啊，想做一个平台，你哋摆喺度，我收呢个 charge 去同你推广拍嘢做泥头车，而 而家做泥头车咧，我做紧想改变呢行嘅生态，就做租车行业，斗紧 Apps， 搭紧 Apps， 全部都系小成本，但系希望系大制作啦吓。咁诶，做到呢一度，咁啊，因为荣少要等录啊，咁诶，讲声拜拜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多希望你哋个个都有睇节目嘅，了解敏迪嘅，走嚟。呢、这个冬季美食节，因为阿 Tony Wong 五日都喺度解答大家嘅问题，系嘛？咁咧就可以攞啲 coupon 翻去，以后帮衬嘅时候有优惠啦。第二咧就系阿红爷啦，廿五号晏昼佢嚟，佢食咗敏迪，佢白食好翻差唔多五成，你哋直头可以睇到个样真人，知道有冇用。咁啊，如果想食得健康同埋探下我啦，因为我都应该喺晒度嘅，除咗。28号啦，因为28号呢我就要入医院。咁29号呢就要帮啲网友上去呢就搞呢个港珠澳车牌。咁承诺咗啲网友，咁我想问法做啦。咁节目做到呢一度，交返俾荣少，拜拜。